阴性后，持健康绿码和行程绿码方可返校和到校报到。三是在京在境外，三是在境外中高风险地区所在的地级市域内的其他县的高校师生员工及新生，返京前进行14天的健康监测，健康监测结束后可以返京，但需持登机登车前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在抵京当日要进行核酸检测，检测结果为阴性后，持健康绿码和行程绿码方可返校和到校报到。四是中专学校、民办高校、民办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的师生员工的返京返校，那么参照刚才高校的这个整体的要求来进行。这是呢关于返京返校的整体的要求。第三是严格落实疫情防控的各项要求，一是加强校园管理，一是严格校园的这个管理，管好校门，严控入校人员，做好入校人员的健康绿码、行程绿码的核验以及测温、登记、查证等工作，学校呢要做好每日的巡查、值班值守等工作。二是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各项卫生管理的措施，在校园内仍然要求严格落实戴口罩、勤洗手、一米线间距等防疫的这个措施，做好教室、办公室、图书馆、宿舍等人员密集场所的日常通风，加大呢每日环境的清洁消毒的频次，另外定期摸排食物食材啊物料的进货渠道，强化呢食堂及冷链的管理，预防呢诺如病毒以及急性肠胃炎等传染性的疾病。三是做好保安、保洁、食堂从业人员等重点人群的健康管理，实行呢闭环的封闭管理，有针对性的细化防控措施，另外坚持每日的健康监测和定期的核酸检验。四是做好应急物资的储备，学校呢根据实际的这个要求，储备数量足够、品种齐全的疫情防控物资。二是严格会议活动等疫情防控的要求，一是严格落实北京市关于大型会议活动疫情防控的工作要求，非必须的暑期的这个会议活动一律推迟或取消或改为线上。二是中小学按照疫情防控的要求不再组织暑期的线下活动。三是暂停暑期的所有的学校的学生的军训。四是取消各级各类夏令营等活动。最后一部分，四是做好各项保障的措施，一是落实好四方责任，各区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啊、学校、师生员工及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等，要全面落实属地部门、单位、个人啊各方责任，建立全社会共同防控的工作体系。师生员工及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在返京返校途中，要特别做好个人的防护，严格呢做好居家的健康监测。个人漏报、瞒报、谎报旅居史、健康监测等有关信息的，一经查实要严肃处理啊，造成严重后果的还要依法追究法律责任。二是要加强组织领导，全市教育系统各级疫情防控领导体制、应急机制、指挥体系正常运行，加强形势研判，强化部署调度，联防联控、督导检查，科学谋划和组织实施学校疫情防控的各项措施。三是加强健康监测和信息报送，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和日报告、零报告的制度，畅通信息报送的渠道，确保全面、准确、及时、高效。教育、卫健疾控等部门实现信息共享，精准防控。四是加强培训、演练和应急处置，在卫健和疾控部门的指导下，及时优化调整疫情防控的工作方案，做好疫情防控的各项应急准备、培训、演练和应急处置的工作。学校呢，要对疫情防控准备工作进行自查，教育和卫健疾控部门呢要进行这个抽查，确保应急处置的机制畅通、及时和有效。我要介绍的内容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好，谢谢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市教委新闻发言人李毅的介绍。下面有请北京市应急管理局二级巡视员贾秋霞通报工业企业疫情防控监督检查工作情况。 媒体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按照市委市政府疫情防控的总体要求， 市应急管理局快速反应，周密部署，组织市区乡镇街道三级应急力量，全力做好本市工业企业疫情防控监督检查工作，坚决筑牢首都疫情防控的安全屏障。现将有关工作情况通报如下：一、主要工作开展情况。一是印发方案抓好贯彻落实。本市出现境外关联确诊病例后，市应急管理局迅速进入应急状态，在持续组织开展疫情防控监督检查的基础上，再次全面部署安排，先后印发进一步做好工业企业疫情防控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和进一步加强工业企业疫情防控监督检查和问题公示的通知，要求全市应急管理系统高站位、细落实，从严从快组织开展工业企业疫情防控的监督检查，督促企业落实疫情防控各项工作措施。二是突出重点组织开展检查，进一步细化工业企业监督检查任务清单，指导督促工业企业全面升级疫情防控措施，重点加强对佩戴口罩、测温验码、通风消杀、一米线等疫情防控措施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加大对门卫、保洁、食堂人员等重点人群的健康监测和疫苗接种情况的监督检查，督促食品和冷链生产工业企业落实物品环境的核酸检测机制。三是公示曝光，促进责任落实，坚持落实疫情防控监督检查的高标准严要求，对检查过程中发现落实防控措施不力、存在问题较多的工业企业，加大公示曝光的力度，并要求全市应急管理系统紧盯问题不放，督促企业逐项整改，落实检查复查机制，确保工作形成闭环。四是宣传引导，提升防控意识，充分利用微信群、微信公众号等媒体平台，加大疫情防控措施的宣传力度，引导工业企业进一步提高防控意识，认真做好中高风险地区人员返京筛查，指导工业企业按照非必要不举办的原则，取消会议培训等各类大型聚集性活动，最大限度减少人员聚集性风险。截至目前，市应急管理局正在组织开展第二轮的全覆盖监督检查，市区乡镇街道共出动应急力量6400余人次，检查工业企业8628家次，责令整改问题隐患428项，公示企业单位96家。二、存在的问题漏洞和隐患。从目前疫情防控监督检查的情况看，本市工业企业在疫情防控中还存在以下问题：一是个别员工未按要求佩戴口罩；二是门岗体温检测登记不规范；三是健康码扫码措施落实不严；四是点位设置的健康码标识和防控指引未及时更新；五是企业对生产经营、住宿、用餐等重点场所卫生清洁、环境消杀制度落实不到位等。市应急管理局执法监察总队在检查中发现，个别的工业企业疫情防控意识有所松懈，制度落实不严不细，如朝阳区北京太平药业有限公司存在门岗未落实测温扫码制度，卫生间无消杀记录，未及时更新工业企业疫情防控指引；顺义区北京安达维尔航空设备有限公司存在卫生间未配备消毒用品，未设置废弃口罩回收箱，电梯间未设置一米线；平谷区北京蛋蜘蛛食品有限公司存在个别员工未按要求佩戴口罩， 为落实员工每日健康监测制度等问题，针对发现的上述情况，执法人员均责令企业现场给予整改落实。三、下一步重点工作是应急管理局将在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领导下，以最快的速度、最严格的措施、最果断的行动，从严从紧抓好首都疫情防控工作，坚决堵住疫情防控风险漏洞。一是坚持问题导向，紧盯重点环节，突出重点企业、重点人群、重要场所，持续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层层传导压力，督促企业确实履行疫情防控的主体责任。二是强化监督检查，排查防控风险，建立疫情防控风险漏洞每日报送制度，明确专人负责，与疫情防控监督检查数据一同报送，分析研判，最大限度消除疫情防控风险隐患。三是督促问题整改，加强公示曝光，对落实防控措施不到位、存在风险较大的工业企业，应急系统将依法加大处罚曝光的力度，形成有效的震慑力。四是加强宣传引导，提高防控意识，继续加强疫情防控的宣传工作，引导工业企业认真贯彻北京市工业和软件信息服务业企业防控疫情指引第九版的疫情防控要求，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松紧心态，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各项工作。我就通报这些，谢谢大家。 好，谢谢北京市应急管理局二级巡视员贾秋霞的通报。下面有请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高大伟介绍加强暑季、秋季公园风景区疫情防控的措施。 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针对近期国内病例零星散发和局部呢疫情叠加的复杂形势，全市公园风景区认真执行全市的疫情防控的总体部署和要求。除27家风景区由于受汛期的影响暂时关闭外，其他呢全市千余家公园风景区均保持开放的状态。各管理单位积极落实公园风景区的预约游览、客流管控、错峰游园、文明引导等各项疫情的防控措施，总体客流稳控在60%以内。按照到当前的疫情的防控形势，结合呢暑秋季游园小高峰的特点，全市公园风景区将持续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不折不扣地落实好各项的防控措施。一是呢严格客流量的管控措施，全市开放的公园风景区将按瞬时最大游客量的60%控制客流，加强客流的动态监测，当在园游客量达到客流上限时，及时采取远端疏导、单向游览、短时限流等措施，避免发生游客聚集、拥挤等现象。在此呢，我们也提示广大市民朋友，出行前一定要关注相关风景区的信息的发布，错峰出行。二呢，是针对部分公园风景区实行门票网上预约，为创造良好的游园秩序，全市部分客流量较大的收费和免费公园风景区已经呢实行网上的预约。目前呢76家公园风景区需要预约入园，市民呢可登录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官方网站，或者呢通过首都园林绿化微信公众号进行查询和线上预约。三是呢强化入园的门区管理，各公园风景区严格做好北京健康宝扫码、体温监测、一米线排队以及科学佩戴口罩提示提醒工作，谢绝持红码、黄码的游客入园， 不接待来自中高风险地区的旅行团体。公园呢，还为老年人提供了线下免预约进园和人工帮扶、信息引导等服务，对境外游客、港澳台游客或长期在京居住的外籍游客，按照健康宝要求进行扫码查询的健康状态。四是呢，倡导文明游园，不聚集，不扎堆儿。全市各公园风景区将继续禁止举办各类大型活动，并在园内通过广播、条幅等形式提醒入园游客保持安全的距离，邀请首都公共文明引导员、绿色使者、志愿者等进入公园参与疏导、维持秩序，劝导呢不文明的游园行为。各公园按照限流标准强化室内场所和游览场所的安全管理。在这里呢，也提醒广大游客，在公园风景区游览时应科学佩戴口罩，进入室内空间或者是人员相对密集的场所要全程佩戴口罩。市民朋友下棋打牌、歌咏舞蹈、健身聊天需分散活动，防止聚集，保持安全距离，文明有序游园。五是呢，做好做实园区疫情防控的各项措施，持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各公园景区将对园区内不同区域实行分级分类的管理，对园区入口、售票处、卫生间、施工工地、食堂、餐厅等重点区域、游人经常到达的亭台楼阁等建筑物、构筑物、游人经常使用的座椅板凳、健身器材等使用效率较高的公园设施，以及呢其他有可能产生病毒滞留和传播的设施或区域，加大消毒的频次，加强公共场所的卫生清洁、环境消毒和通风管理，做好垃圾分类，日铲日清，按照相关要求做好园内餐饮场所的卫生防御管理工作，定期开展卫生大扫除活动，保证游园安全。对小微绿地、休闲公园和郊野公园等开场公园绿地，也将加强卫生保洁和消毒，打造优美良好的游园环境。六是呢，加强园内餐饮场所的服务保障。各公园风景区按照卫生防疫规定，做好园内餐饮店、快餐店、食品经营摊点等餐饮场所的服务保障，严格落实安全距离加上错峰的限流措施，所有食材必须从正规渠道进行采购，让游客吃得放心，吃得安心，保障安全的就餐环境。宣传倡导光盘行动、公筷行动，助力培育健康文明的卫生习惯。七是呢，加强游览信息的发布，各公园风景区根据预约情况、园内秩序情况，主动利用自有宣传平台和社会新媒体平台，及时对外发布客流的监测、预测信息和分流导览等提示信息，同时呢，完善各类突发应急措施，保证呢游园秩序。当前呢，这个疫情防控仍处于关键时期，那么筑牢防疫的阻击网，人人有责。那么市园林绿化部门再次提醒广大市民和游客朋友，出行前及时了解公园景区的闭园信息，提前呢预约或者查询，错峰出游，避免呢人多拥堵。入园时主动配合工作人员进行扫码、测温、筛查工作，游览时呢要戴好口罩，保持安全距离，做好自身的防护措施，不聚集、不扎堆，避免在门区、公共卫生间等人流较多区域长时间的驻留，关注园区内的提示信息，配合疏导，有序游园。同时呢，关注汛期天气的变化，合理的安排行程。涉山涉水的景区游览时呢，要注意安全提示，远离危险的路段和水体，确保人身安全。我就介绍到这里，谢谢各位。 好，谢谢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高大伟的介绍。下面有请北京医院副院长姚德明介绍做好院感防控以及日常诊疗服务的情况。 各位媒体朋友，大家下午好。按照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和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医疗救治和防院感组的部署，北京医院党委积极落实院感防控七严格措施，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努力做好院感防控和医疗救治工作。一、实施院感防控网格化管理，筑牢疫情防线。医院坚持四找要求，压实四方责任，坚守院感第一线，抓住医务人员、预检分诊、住院患者管理三个关键，做到院内感染零容忍，实现院内零感染。近一个月，全院职工累计核酸检测9000多人次，结果均为阴性，疫苗接种率达97%。医院严格执行三级预检、分诊、筛查制度和首诊负责制，率先将院区通行证与北京健康宝二码合一，将流行病学调查纳入医生工作站电子登记，实施网格化管理，及时发现和排查风险漏洞，为门诊和病区分别制定常态化疫情防控期间疫情防控检查清单，每周进行督导，科室每2周组织自查，完善疫情防控预案20项，目前已开展专题应急演练12次，完善院感防控制度流程40项，开展全员院感防控技能培训和重点人群培训，累计培训近200场，30000余人次，提高发热门诊管理能力，优化发热门诊3区2通道空间布局，实现对发热患者分区闭环管理，有效降低院内交叉感染风险，严格执行全院工作人员、第三方人员行程及流行病学管理，严格落实应检尽检，定期开展重点人群和全员核酸检测。二、采取多学科联动，突出极危重症医疗服务，为保证极危重症患者能够及时得到医疗救治，医院严格落实发热门诊24小时值班制与首诊负责制，对于伴有发热症状的胸动、卒中、高危孕产妇等极危重症患者，坚持首诊负责、边救治边筛查的原则，发热门诊配置设备齐全的抢救间，建立急诊科医务人员支援抢救机制，畅通急诊急救绿色通道，优先收治极危重症患者及医联体转诊患者，适时启动核酸快速检测流程和急诊绿色通道流程，实现了患者入院后第一时间收入适合专科并进行治疗。今年上半年，医院累计启动胸痛绿色通道48人次，卒中绿色通道60人次，危重孕产妇转诊及转会诊51人次，累计完成急诊 PCI 手术69例，确保了极危重患者的救治效率及医疗质量。三、拓展实验室功能，大幅提升核酸检测能力。医院充分利用病理科和药学部现有实验室资源，采取空间布局调整、信息系统对接、优化操作流程等方式，进一步拓展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实验室功能建设，检测能力提升4倍，单日最大检测量可达10000余人次。同时，医院组建了由检科、老年医学研究所、国家卫健委临检中心、药学部、病理科、输血科和临床生物样本管理中心7个部门组成的核酸检测组，实施24小时核酸检测，实现抢救患者1小时内、发热门诊患者2小时内、急诊患者3到6小时内出报告， 其他应检尽检和院检尽检人员12小时内出报告。四、创新个性化医疗服务，适应百姓多样医疗需求。作为国家老年医学和国家老年疾病临床医学研究双中心单位，医院坚持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老年人就医需求服务。医院专门建立老年挂号服务区，为老年人提供窗口挂号、取号及现金业务等服务，开通挂号方舱、人工预检、挂号等人工服务。在分诊叫号系统中开发80岁以上老年患者优先就诊程序，分诊系统与药房系统自动联动，实现老年患者取药环节优先。为满足出国人员需求，医院创新性使用中英文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报告单，为出国人员提供了便利，满足了个性化需求。下一步，我们将按照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的要求，坚持常态化疫情防控和做好医疗服务两手抓，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守护好首都安全和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我就介绍这些，谢谢大家。 好，谢谢北京医院副院长姚德明的介绍。下面呢，把时间交给记者朋友，请记者提问。提问前，请通报所在新闻机构的名称。看有什么问题？好，东区第七排左数第一位记者。 您好，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这个问题提给园林绿化局的高局长，是这样的，就是最近走访发现呀，有部分的这个公园，它在进出口的位置还有一些人员扎堆聚集这样的一些情况，也有一些游客呢，他就没有戴口罩。那针对这些游客，他的防控意识有所下降这种情况，咱们管理部门有没有一些加强的措施呢？ 谢谢您的提问。那么针对啊，近期这个公园这个游客防控意识有所下降的这种趋势呢，我们啊从7月下旬以来采取了一个很多的措施，总体的效果呢目前呢是持续好转。那一个呢是加大了公园门区的这个管控，一方面是加强公园门区的这个宣传引导，另外一个呢则落实呢测温验码一米线，维持呢保证公园门区的这个游览秩序。第二呢就是对入园的游客，我们要加强疏导，避免呢在广场门区附近那出现呢大人流的长期的这个聚集。三是呢进一步那个通过各种宣传渠道加强宣传，加强引导。特别呢我们也引入了北京市这个绿色使者志愿者，那么通过志愿者的这种劝导和我们的这个劝导，那么效果呢还是不错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各级呢公园也主动的联合当地的执法部门，那么加大实地的检查巡查的力度，对于不文明行为这个情节较重的予以惩戒。总之吧，就是我们目前做的工作就是要最大限度的降低公园风景区疫情传播的这个风险。那么这里头呢也请广大市民要大力的支持我们，共同配合把维护良好的公园游园环境。那么这里头呢也衷心的感谢各位媒体朋友你们的宣传引导，对于社会这个文明进步，对于公园维护良好的秩序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非常感谢，谢谢。 好，谢谢，请继续提问。好，中区第七排右数第一位记者。 新京报记者提问，我想问一下李毅书记，就是目前呢北京市已经开展了12到17岁人群的这个新冠疫苗接种工作，想问一下目前开展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另外这群人呢他们包括了这个已经毕业的高3年级，还有新的初1和高1年级，那这部分学生的后期这个疫苗的接种工作怎么样开展，想您来介绍一下。 好，谢谢，这个谢谢您的提问。确实呢，像在7月18号啊，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啊，这个疫苗接种的组织协调工作组啊，印发了这个12到17岁这个人群的疫苗接种的工作方案。按照文件的要求呢，是应接尽接的原则，积极稳妥的开展12岁到17岁的人群的这个疫苗的接种。 那市教委呢，统筹12岁到17岁在校学生的新冠病毒疫苗的接种的组织、宣传和指导工作，啊，那么督促呢各区做好人员的组织、宣传、动员、沟通和告知，啊，包括呢接种后的跟踪回访的工作。那么市教委呢也成立了专班，强化对各区的统筹协调和科学的指导。就目前来看，在市卫健啊，包括疾控部门的指导下和属地的大力的支持配合下，疫苗的接种工作啊正在分步骤稳妥的有序的推进。啊，刚才您提到的三个问题，其实呢也是家长们非常关注的啊。那么正常的在校生、非毕业年级的学生都由各学校啊正常的来负责了。那么在临界状态的新生和毕业生啊，那么我们总体呢是做这样的部署的。对于已毕业的高三学生，那么原则上由原高中学校组织接种，那么是由原高中毕业学校所组织接种。对于新高一、新初一年级的学生，那么原则上是根据实际的录取情况，由新录取的学校来组织接种。对于个别没有目前还没有进入到新录取学校的，那么由原学校组织接种，确保全覆盖、全告知。在这样的接种过程当中，为了减少人员的流动，根据呢各区政府的这个统一的部署啊，各区按照实际的情况，特别是呢方便学生和家长啊接种的这样一个原则，那么分别在校内啊，也有的是在就近的这个原则上，那么设置这种接种点啊，确保呢在接种的过程当中，人员不聚集和各方面安全有所保障。谢谢。 好，谢谢。下面请继续提问。好，中区第三排左属第三位记者，这边第三排。对， 谢谢。人民网记者提问，我的问题提给市园林绿化局的高局，请问一下，如何治理园区内现在公园内因为这个打牌聚集的事件，然后会有哪些具体的措施，想请您简单介绍一下，谢谢。 好，谢谢您的提问。好，谢谢您的提问。那个近期啊，我们对这个打牌的这件事儿也做了一个全面的调查。目前呢，这种情况呢多发生在位于居民区周边的这个社区公园，这里边的情况呢比较突出。所以呢，我们近期呢就组织各管理单位安排力量，有针对性的对经常聚集的这些区域和易聚集的区域，那么进行了排查，然后呢对这些区域呢加强重点的管控。同时呢也加强这个精神文明引导员和绿色使者志愿者这个队伍的这个共同的这个管理，文明引导，及时呢劝导游客呢不扎堆儿、不聚集，科学呢佩戴口罩。那么正好呢在这里呢也呼吁广大市民，特殊时期在公共场所休闲娱乐消遣，一定要做好个人的防护，尽量呢减少不必要的聚集。毕竟呢安全第一，健康才是最重要的。那么希望呢大家在公园里头游得安心，那么逛得开心。谢谢。 好，谢谢。下面请继续提问。好，中区第四排左属第三位记者。 谢谢主持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记者提问，我的问题想提给李毅书记。目前暑期高校在校学生是不是不允许出校门？如果确有实习等外出需要，应该怎么办？高校返校和新生报到如何确保防疫安全？以及暑期校内员工家属以及不住校的学生应该如何进行管理？请给我们介绍一下，谢谢。 好，我想您提到，感谢您的提问啊。您的提到三个问题，一个是目前在高校的学生允不允许出校门，再一个呢是返校和新生报到的这个防疫的安全，第三呢是关于校内的员工家属啊。我想这可能呢也是最近很多学生啊，包括员工特别关注的这个问题。首先第一个问题呢，目前暑期高校的在校生啊是允许出校门的。那么实际上呢，此轮疫情的这个整体的传染性和传播链条的这种特点啊，使得我们呢在这一轮的防疫工作的重点上强调的是把好校门关。那么校外的无关人员是不允许入校的， 进校门要落实测温、验码等制度。同时呢，疫情这个时期呢，也倡导非必要不离校，啊，但是对于有实习等特殊需求的，啊，那么学生依申请是可以出校的。这里呢，也特别提醒呢，广大的同学，外出一定要落实好不聚集、科学佩戴口罩等常态化的防疫的要求，最大程度的避免疫情传播的风险。那么第二个问题谈到呢，对于返校和新生报到如何确保这个防疫的安全，实际上分两方面去做的。一方面呢是针对学校方面，那么我们要求各高校在开学前全面做好环境的消杀工作，另外加大每日环境的清洁消毒的频次，特别是对于保洁、食堂员工和保安等重点人员要进行这种定期的核酸的检测，对于人员集中的区域和重点部位也要进行定期的环境采样，确保呢这个校园的防疫的安全。第二个，从学生方面，根据呢返校学生的不同情况分类施策，提出不同的要求。实际上刚才呢在主发布当中，我们针对境内、境外啊，还有境外的中高风险、境内的中高风险地区啊，以及不同的类型的地区的师生员工都有单独的这种安排和详细的介绍，在这儿我就不详细再重复了啊。那么在这里头，我们特别强调返校前要确保身体健康啊。另外，健康的绿码、行程的绿码，以及按不同类型的要求啊，要求做的啊，这个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的阴性证明等等条件，都要不折不扣地落实下来。另外呢，在返校的途中呢，还要坚持科学的佩戴口罩，啊，做好呢旅途的防疫工作。返校报到的时候，要严格按照各学校的报到的流程，啊，来去做。进一步呢，核验学生返校的条件，符合条件呢，方可入校，确保呢整个返校的工作安全有序。最后一个您提到的问题是，在校内的员工和家属，以及不在学校的，实际上呢，我们根据工作的安排，我们要求各高校全面掌握学校每日啊在境内和境外师生员工的人数，这是我们每天要报送的，动态掌握的，以及他们的健康状况，还有出行的轨迹的情况。各个学校都建立了动态管理的台账，加强了人员的分类管理。在这里面可以明确的两点：第一，对于暑期校内的员工，啊，居住在校内的员工家属，以及这个不住校的学生的管理，一样纳入到学校的防控管理措施当中，啊，他们也一样需要落实好常态化防控的各项的要求，啊，这是明确的。主要就这些，谢谢。 好，谢谢，请继续提问。好，东区第四排右数第一位记者。 谢谢主持人。那北京日报提问，我的问题是提给疾控中心的庞主任，请问我们个人，的北京健康宝如果出现红码或者黄码的时候，该怎么来处理？谢谢。 谢谢你的提问，这也是近期我们被咨询的比较多的一个问题。首先呢，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手机出现变码的，几种常见的可能的情况。一是呢，提示可能您曾经到访过中高风险区域。第二种情况呢，就是通过流调、乘车、购物等信息获得的与确诊病例或者感染者曾经近距离接触，被判定为密接、次密接、高风险人群等。第三种情况呢，可能是您的核酸检测结果显示为阳性。第四种情况呢，可能是您与感染者在航班、高铁、公交、地铁等交通工具或超市等场景同时工可能有交集的情况。这是我介绍的几种常见可能引起手机变码的这种情况。接下来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希望大家了解的就是，如果出现健康码、变码、变黄，就是变色、变红、变黄，我们该怎么去处理？首先跟大家介绍的是，从防疫角度来说，您的手机如果健康码变码了，那么 您可能属于有一定感染风险的人群，所以首先要做的是请按照弹窗提示及时主动到社区、单位、学校或者是居住的酒店报告，并且要如实准确提供个人近期的旅居史、接触史、个人的健康情况，不得瞒报漏报，并且要配合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健康排查、核酸检测、隔离观察等防控措施，并且在核酸检测时做好戴口罩、一米线、不交谈等个人防护措施，在核酸检测结果未出之前自觉做到不外出、不扎堆、不聚集、不串门、不出京、不到人多的场所。另外一个重要的提示，那么如果你这个健康码变满了，一定要密切关注自身的健康状况，如出现发热、干咳、乏力等可疑症状，要佩戴口罩，及时到附近医院的发热门诊就医，不要自行用药，不要到没有资质的小诊所就医，以免延误诊疗，并且不建议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就诊，不要带病上班，不要随意外出，待健康码变为绿码后方可自由出行。请大家自觉从自身做起，自觉地严格遵守首都的各项防疫政策。有关情况就介绍在这里，谢谢。 好，谢谢。最后一个问题。好，中区第六排左属第一位记者。 北京青年报记者提问，我的这个问题提给李毅书记，是这样的，比较长。第一个呢，就是中小学能否按期开学？第二个呢，就是因为自身原因开学时无法按期到校到岗的学生和教职工如何安排？那开学前需要做哪些准备？以及秋季开学幼儿园在防疫和管理方面有哪些特殊的要求吗？谢谢。 好，谢谢您的提问。您这是一组提问，有四个问题，其中第一个问题是中小学能否如期开学，这个回答是肯定的。实际上呢，按照我们现在总体的部署，不仅仅是中小学，包括所有的高校，也都按照既定的开学时间正常的开学。所以呢，中小学是按照9月1号正式开学做好各项准备。随着疫情防控的形势发展啊，我们坚持把保证师生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有什么样的情况的突发的情况的变化啊，如果有时间调整的话，我们会第一时间向社会、向家长、向学校来公布的啊。从目前来看都是正常的开学啊，按正常的时间。第二个问题也是很多啊，刚才提到的目前比如说不能够按时返京的啊，这个家长们比较关注的，开学后呢，因为自身的原因啊，或者其他的条件，无法按时返校的师生员工，特别是呢，目前仍然滞留在这个境外中高风险地区的这个师生员工，我们现在呢，已经全面的摸排清楚了，包括每一个人的位置，每一个人的这个现在的状态。那么学校呢，已经做好了一对一的联系，加强对暂未返校返京的师生员工的关爱和帮助，也安排了专人指导学生居家完成学习任务，进行答疑和心理辅导等等的准备工作，并且呢为学生返校后的学习制定个性化的这种方案。目前呢这个方面的底数已经摸清，并且呢相应的工作方案预案也已经部署做好了。第三个问题提到的是开学前需要做哪些准备。这个是一个比较复杂比较大的问题，我想呢分两个方面来去描述它。那么对学校这方面来讲，几项工作是今年那么特别强调要做到的。一是在开学前对学校环境要进行彻底的消杀和卫生清洁，开学后呢要保证公共场所的这个通风顺畅， 检查呢和配置完善的洗手设施、测温仪器等卫生的设备设施。另外，根据实际呢，做好疫情防控的物资准备工作。啊，这是开学前啊和开学这个初始阶段。第二是准确掌握师生员工在暑假期间的健康状况。我们现在离开学还有将近2周多的时间，要掌握所有师生员工的健康状况、行程轨迹以及离京返京的时间，建立呢学生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和风险接触信息的报告的制度。学校的干部教师以及必要的行政工勤人员，我们要求是提前1周到岗，做好开学前的教育教学的准备工作。三是制定各学校开学报到的专项工作方案，特别是针对新生，点对点的建立联系，对新生毕业年级、非毕业年级是分3块，分别做好开学报到的这个安排，合理安排呢在校生的返校的时间，避免在开学这个环节上大规模的人员聚集和交叉，确保师生的安全健康。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中学可能还涉及到疫苗接种的组织和各项的安排，刚才第一个问题当中我们已经做了这个回复，但是对于学校来讲的话，那么它都聚集在开学前、开学中这一段时间的整体的安排上，所以我们要求制定详细的专项的工作方案。四是依据国家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包括课程标准，认真制定严格落实新学期的教育教学的计划和方案，做到开学后呢那么有所准备。同时呢，对于暂时无法返校的学生，他的居家的学习生活和指导也要充分做好准备所以现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这个教学方式和资源的准备也已经完成到位这是从学校方面在开学准备当中，对于家长来讲，我们强调3点。第一点呢，是开学前家长首先要做好自我的防护家庭的防护，切实呢担负起学生居家的个人防护的监管责任，减少不必要的聚会聚餐哪怕是家庭的聚会聚餐，不带孩子到人员密集的场所二是要配合学校做好学生以及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出京返京的等情况的监测反馈，务必做到如实报送，不瞒报、不谎报、不漏报这是关系到整个教育系统、学校的这个安全的。三是注重与孩子呢进行更多的亲子沟通，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也为开学呢做好充分的身体、心理、学业的这个准备所以家里头的责任也是比较大的最后一个问题呢，也是针对我们这个学段当中最小的年龄这个秋季开学幼儿园的防疫和管理方面有哪些特殊的要求那么跟以往一样，幼儿园呢是我们有单独的要求的。幼儿园呢按照防疫的要求呢做好秋季开学准备。幼儿园返园前，幼儿园要与家长签订疫情防控的个人承诺书这个也是从去年疫情开始以后我们的一项重要的这个工作。幼儿园对全体的教职员工，尤其是新入职的教职员工要进行培训，除了常规的业务培训外，还要强化防疫等健康方面的培训，完善呢细化这个制度流程，确保一日的生活的各个环节的质量。幼儿园要加强晨雾晚检在园的教职工要戴口罩，履行好四方责任幼儿园呢在开园后要实行全封闭的管理，不开展家长的开放日以及班级的之间的这种观摩等活动所以幼儿园的管理是要严上加严的因为在幼儿园期间，幼儿本身因为年龄太小他是不戴口罩的，所以我们在环境、人员和封闭管理上有着特殊的这种要求。从去年以来的这个整个防疫的情况来看，这些措施对于幼儿园来讲也是十分有必要的。好，针对您刚才提到这些问题，主要是回答这些，谢谢。 好，谢谢。提问环节到此结束，感谢各位发布人，感谢各位媒体朋友，感谢各位工作人员。今天的新闻发布会到此结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实况。 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 碳中和，找金科，金科能源，你的零碳伙伴。 云天舒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22。 北京新闻广播是以新闻为特色的专业广播频率，也是北京广播的主频率。 北京的声音是北京新闻广播一张响亮的声音名片，都市风格，时尚气息，鲜明个性，融媒特色。 每天清晨七点，北京新闻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小财富得到最大用途，财富新动力，我们一起小财。 大城小事，讲述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记录北京。 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全天24小时，随时听，随心听。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节目，我是季彤。 大家周三的下午好，我是于飞。 嗯，今天呢我们的发布会比较长，很多关于防疫的一些要注意的问题哈、也是特别的重要，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呢都把这些细节做好，这样我们可以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度过这一段时光吧。 是，虽然我们节目直播开始晚了，但是节目依然是虽迟但到哈。 对，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其实于飞早早的就已经发到咱们的这个聊天室里了、 哎、是，迫不及待就发上去了。 对对对，大家可以先聊着啊，给我们发着。其实说这个防疫啊，这些工作，这些抗疫的工作在我们的身边呢，在我们所住的小区里，哎，可以说呢都有很多需要注意的问题。 嗯，门口拿这个体温计测量体温的， 哎、 这都是防疫其中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哈。 什么消毒啊、这个垃圾处理啊、垃圾分类啊等等等等啊。 嗯， 在咱们北京有很多的这个很条件很好的小区哈、然后呢就是他们都会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然后来消除这个就是所谓的拿咱现在比较时髦的话说吧，叫隐秘的角落 啊、 这个 不是去年特别火的一个网剧，悬疑网剧啊。 对对，它这就代表了，就是说不要在我们的小区里边啊留下这种隐秘的角落， 哎， 要把防疫工作做到位。 嗯， 比如说百环家园小区，它就紧邻着双井地铁站。 嗯， 那小区内的里边有一些底商，小区外边也有一些底商啊。这些区域呢，有很多商家商户都在这儿经营啊。这个做什么的都有哈。 嗯， 你比如说像你们年轻人比较流行那个密室逃脱游戏、 是 吧？哎， 还有很多什么剧本杀、桌游之类的、 哎， 都是年轻人特别喜欢的新的潮流的玩法哈。 这种的这个娱乐的项目呢，他就需要有好几个啊，甚至说十几个这些朋友凑在一起玩啊。 嗯、 我觉得那个桌游啊，好多人玩他才有意思。 哎， 是吧？剧本杀， 大家聚会的时候玩的哈。 对，那个剧本杀也是哈、这一两个角色那有什么意思？ 嗯、 人越多越乱，然后越容易这个，出故事。 哎， 这些娱乐休闲项目呢，现在恐怕是大家都，哎，暂时的不能去玩了啊！8月8号的中午，记者在百环家园东区西二门外看到 这个小区大门前头有这个测温的装置，一旁的门禁上还贴着二维码，您得扫那个健康宝。门口呢有一名保安正在值守，扩音器里循环播放着这个疫情防控的要求。 哎，这是现在必须要做到的哈。 这个时候正值小区进出的高峰，但是呢，对于广播中提到的要求，很少有人能够全部落实。有时候人一多了就咱们那叫什么，那个门一开啊，就鱼贯而入， 一窝蜂的进城， 或者说一窝蜂的就进了小区了。记者注意到，对这个时候进出小区的车辆也同样非常的频繁。每当有车辆开过来，保安都会认真的检查车辆是否有这个停车的车证。因为小区的外部的车辆人家是不让进去的。这个另外车辆登记呢也是相对的比较严格的，但是行人进出的管理就明显松了不少。至于前来这些这个地方消费的这些朋友，刚才咱们说了什么密室啊、桌游啊来玩的，那进入小区以后就更加难以辨识。 那是啊，大家都戴着口罩，也看不出来谁是谁， 是 谁测过体温没有。 对，这还好，还都扫了码呢。那么在距离小区大门不足百米的13号楼的一层，是一家经营密室逃脱游戏项目的商户。通过 APP 查询，小区内类似的商户一共有3处，隔壁小区也有一家。那么这4家的这个经营业务都是密室逃脱呀、桌游啊、剧本杀。那8月8号的下午1点半左右，记者看到有一位社区工作人员抱着一摞 A4 纸，依次来到这些经营密室、桌游、剧本杀的底商门口，把打印纸上的通知一一贴到了店铺大门前。纸上印有北京市朝阳区文化和旅游局发布的紧急通知，其中呢是这么写的。根据近期市区防疫工作会议精神的相关精神，全区各文化娱乐场所自8月7日暂停营业。 不能营业了。 那也就是说8月8日那天呢是不能再接待这些消费者了。 是的。 当天晚上记者再次回到百环家园小区时，发现在通知贴出几个小时之后，这些店铺却仍然在处于经营状态。期间呢还可以看到不少的消费者进进出出的身影。那朝阳区文化和旅游局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说，张贴在相关门店上的通知确实是文旅局下发的，但是通知当中提到的文化娱乐场所，仅包括歌厅、网吧、游艺厅、电，就是那种电子游戏城、电玩城，这个几大类的场所，其中呢，这个密室、桌游、酒吧、台球厅的这种经营，他的需要的手续并不需要在文旅局进行审批备案。因此上呢，这些经营者也认为，那我们就不算是相关的店铺了 啊，就觉得我们可以不遵守那个规定了。 对，文旅局的这个工作人员也认为，我们也不是这些店铺的这个行业主管部门啊。我们发那个通知，就是因为他那不是来往的人比较多嘛，我们把通知贴在那儿，可能看到的人会更多。他并不是说对这种相关店铺的生产经营去产生一些什么影响。换句话说吧，就是虽然你通知贴人门上了，但是人家照常还能开门营业。 是规定于无误啊。 是。那这个通知此前呢也抄送给了各个的这个街道乡镇，但是最后为什么会贴到密室桌游的这个店的门上呢？这文旅局方面其实也解释不清楚。好在我刚才我还给解释了几句啊，可能是出于这样的一种，因为哪有人就往哪贴嘛，是吧。随后记者就打电话到了劲松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核实后表示，目前开在小区底商的密室、桌游、剧本杀等营业场所，其行业的主管部门是区市场监管局以及市场监管所。街道方面表示呢，目前这个方面的这些营业场所啊，已经暂停营业了。街道方面呢，正在和市场这个监管所等等一些相关的这个各方来对接，就辖区内此类营业场所下一步如何做好防疫工作进行沟通。那也就是说通过这一个过程吧，目前为止咱们现在说的这个时候，他们这些场所已经暂停了。 是的，这波疫情真的是来势汹汹哈，所以不管是咱个人还是说企业还是商户，还是要自觉做好这个遵守规定吧，至少得 是的， 让咱不营业，那咱就听话，别营业了。 没错啊，这大家呢 避免一些风险啊，其实很没必要。那么这个我们的互动话题呢，由此刚才咱们提到那个隐秘的角落啊，这个说到了角落，其实在咱们的这个居室啊，就家里头啊，也会有一些小角落。这些小角落呢，会根据主人的爱好和兴趣吧，哎，被这个布置成各种各样的这种内容啊，形式啊，哎，甚至说颜色呀，这个光线呀等等这样的非常有意思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一个那个互动的话题，就是说说咱们家里最有意思的角落。 是不是您经常在家里就喜欢来在这个地方喝上一杯茶水， 哎， 看看景，或者坐在这儿的时候就觉得心情特别舒畅啊。 哎，你看我们家有一个这个也算是一个小的角落吧。 哎，什么呢？ 就是我爱人就每天下班以后特别喜欢坐在那儿哈，因为在那个角落里我养了一大缸那个小热带鱼。 哦， 是咱们说的经常说的那个叫什么孔雀啊，鱼不大啊，这个非常的漂亮，而且呢大鱼还生了好多小鱼，这个有二三十条吧，在这个鱼盆里边来回的游动啊，因为他每天都要去给他看一看啊，然后给他喂点吃的 啊，喂点食儿。 哎，对，所以这小鱼呢很聪明，就是谁经常给他吃的吧，他就见到谁以后他就特别高兴的就游过来，然后冲着就是他，当然你也说不上他冲你打招呼吧，他就聚在一起，因为大家不是咱到外边玩也有这经验嘛， 是 吧？那个公园 长尾绳的 鱼，对，你往那一站，那鱼就都过来了。 对，他下回就认识你了哈。 他为什么特别喜欢一回来就到那坐着去呢？他就说：“哎呀，我累了一天了，我回到家里，在这个小角落，在这个鱼缸这儿，我看看那些小鱼，我再喂一喂他们，感觉特别的放松， 哎，很舒心， 特别治愈的那种感觉。”就大概类似吧，我这算是抛砖引玉啊，给大家这个就是打个样啊，示范一下，您呢也可以来聊一聊家里当中让您感觉特别有意思的这小小的角落。 再来看看其他事儿哈。前两天我还跟咱同事借了一本书，叫《潮北京：北京网红打卡地攻略》。 嚯， 哦！这本书是咱北京广播电视台出版的，还是哈，是那种彩色的，非常制作非常精美。里面就讲了很多网红打卡地，里面有像传统的景点里面新出现的、新打造的网红打卡地，还有一些是老旧厂房，然后现在转变为这个新的，大家可以去游玩的一些网红打卡地哈。 类似于七九八呀、首钢啊这样的， 哎，对，还有故宫里面的冰窖餐厅那块儿，有很多推荐了很多这个网红餐厅哈、 没错。 说到这个网红餐厅，在朝阳大悦城七楼有一家网红餐厅，然后一到周末的时候，不少顾客呀都在那里排队取号啊，一看等位区的座位呢，也是坐满了一大堆的人， 这生意很好。 哎，那记者就发现很多顾客都是在等座的时候摘下了口罩， 嗨， 哎，地上虽然已经标注了一米线。但是等位的顾客呢，几乎是人挨人， 好嘛， 工作人员也没有进行相应的提醒， 哎，这恐怕把自己给漏过去。 就是，8月8号上午，也就是上周日的时候吧，记者再次来到了这家店探访，就发现这家店已经贴出了通知，说呀，为了避免排队取号期间人群聚集，所以暂停现场发号，改为了线上取号。 哦， 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新规哈。现场等位区呢，也按照规定一米线的距离。设置了隔离带啊，顾客被要求间隔就坐。 哎， 店门口呢还有广播来提醒顾客保持一米的距离，并且要佩戴好口罩。 看来是有所改进啊。 但是呢，咱刚才说了一些问题哈，比如说隐秘的角落，但永远有人是不听劝阻的，摘下了口罩。 嗨， 就在中午11:30的时候呢，临近用餐高峰，因为在店门口等位时间比较多，时间比较长哈，就有人呢就忍不住摘下了口罩，这可能和同伴聊聊天啊，或者是打个电话，吃点东西，啊，对工作人员在那说着佩戴好口罩的这种提醒是充耳不闻啊。 哎， 那在这个朝阳大悦城六楼和七楼的多家餐馆门口，记者都发现了等位的顾客不戴口罩的现象。 哎，就为了吃饭嘛，想着反正待会儿吃饭也得把口罩摘了。 甚至啊，还有一些等待取餐的外卖小哥也是把那个口罩呀，就是戴在了耳朵上，但是呢，中间那块给拉到了下巴上。这基本上就跟没戴是一个效果， 哎，是吧？你甭说，你就拉到下巴上，你就盖到嘴上，把鼻子眼露出来也白戴了， 是 不是？ 这个除了长江大悦城这些网红餐厅，那下午的时候呢，记者又去了这个南锣鼓巷南口。在那个南锣鼓巷门口分别设立了居民和游客的通道，也是要扫健康码红外测温的。那记者从游客通道就进入到南锣鼓巷之后，就发现呀，虽然广播里是循环播放着要全程佩戴口罩的提醒，但是每个几米你就能碰到不戴口罩的游客， 你看看， 有的人呢甚至是边走边吃东西啊，还有的人是不戴口罩就径直进入到了街边那些小店里面。那作为店员呢，他呢只是顾着自己招揽生意嘛，所以也不会去提醒游客要佩戴好口罩这个事儿。那记者随机挑选了十几家街边的小店，就发现呀，只有四家店在进门的时候是要求你扫码测温的。 对 啊，其中呢只有一家店是既要求顾客扫码又要求测温，这是比较严格的管理哈。 没错， 那不少店铺门口的测温设施啊已经都成了摆设。在一家主营皮包的小店门口，虽然设置了测温枪和人员登记表，但是呢并没有店员去使用。记者就询问店员呀，说不用扫码测温吗？店员不屑的就说，你们进胡同口的时候不都扫过了吗？我们这全靠自觉。而在一家这个美食城里面啊，虽然那门口有人去值守，但是呢记者进店的时候，值守人员并没有提醒需要扫码测温。 是的， 之后的15分钟里面，多位游客走进饭店里面去用餐，这值守人员呢也都没有去做到提醒啊。 其实就是这个事情吧，你要反过来想一想，就是他你放松了以后，你是感觉啊，我省事了啊，这个我这个方便了，但是啊，这个危险性它提高了多少多少倍？万一就是咱们来来回回进进出出，像这样的地方，那一天得有多少人？ 是啊， 其中的一位出现了问题。好了，这个在跟他一块儿同时来的这些位若干位，那就也受到了影响。 是的， 你一个人受到了影响，你的整个的家里人呐、朋友啊、同事啊，就全都会受到影响。那你说这事儿，他往后续的他麻烦不麻烦？ 而且要如果您不测温，到时候去溯源找的时候，我们都找不到。 对， 是不是有密接的情况哈？ 所以说这个。防疫的这事情呢，它不是说啊，我这个差不多我就过去了。它就一旦它出现了问题，它就是一个非常强烈的连锁反应。 是，千万不能马虎大意了。 没错，一定要认真对待啊。有这么一家三口啊，现在正隔离呢。但是孩子要入学，要办入学手续， 这可麻烦了。 哎呦，这可怎么办呢？因为曾经前往张家界旅游。这个家住在顺义马坡镇向阳村的赵女士一家三口，目前正在集中隔离点内进行医学观察。前两天呢，孩子接到了学校的通知啊，需要到海淀卫生学校去办理入学手续。这中考结束了，是吧？这考上了，这个好不容易考上的，这也不能放弃啊，是不是？ 是啊。 哎呦，这一家人急的是团团转。向阳村的党支部书记张贺知道了这个情况之后呢，就跟这个赵女士说啊，您千万别着急啊，大姐，肯定不会耽误孩子入学的。然后他就立刻尝试和校方进行沟通，这个说，你看我们这个村啊，这有这么一情况啊，这个学生呢，是不是这个小赵啊，他这家里头他这个情况，你看咱们这个手续啊，他能不能就也让其他的这个村里的这个或者我们村委会啊，或者是 代为办理哈， 对，去帮着他办一下。那么很快就收到了学校的回复，说入学手续只是限于当天才能办理，但是可以委托别的人来代交材料。于是张贺呢和马坡镇这个疫情防控专班的工作人员，就是一位孙杨啊，小孙，就是商量了，说这样吧，那个。我们替赵女士来跑一趟那个海淀去那个学校。孙杨说呀，这个辖区隔离人员都有任何的要求的时候，我们都会尽力去满足。当天下午，这个赵女士呢就提前把这些准备好的资料和委托书就交给张贺他们了。这个张贺和这个孙杨就说：“您放心吧，啊，办完了我们给您信儿。”然后就开着车去了海淀，顺利的为孩子办完了入学手续，并且第一时间打电话告诉赵女士说：“已经办完了，您放心吧。” 真好啊哈。 赵女士当然是连声的感谢，说：“哎呦，幸好有你们帮忙，没影响孩子上学，这可是太谢谢了。” 据介绍呢，目前顺义区已经启用了20余家隔离酒店，各村居委会都成立了服务小组，帮助隔离人员代办家里的急事，还有难事。那么还变身成心理疏导员来安慰和抚慰他们的焦虑情绪，让他们切实感受到隔离不隔爱的这种温暖。 哎，隔离不隔爱哈，真的要给这些服务人员、保障人员点个赞。因为现在可能在房山、还有这个朝阳、望京、还有海淀都有几个封控的小区， 是的， 就大家出不来。但是有这些保障人员，他们可能白天还要做自己的本职工作，然后在自己其他的时间哈，休息的时间来给大家做什么快递的配送啊，包括这些他们产生的这个吃饭剩下垃圾的一个消毒工作啊，都需要他们来做。真的很不容易啊。 没错，你看咱们有的时候可能哎呀，我这个小区封闭了，我隔离了，哎呀，这个哎，我很就好烦呀、但是你得想想，在这种情况下有多少人在为你日夜的操劳，在为你四处的奔忙，想一想咱们这心里就容易平衡了。 是， 那再说个事儿吧，这个最近几天啊，盐村镇政府的工作人员马丽英来到乐活家园社区北区25号楼2号院时，发现小院的大门前的桌子上有个纸盒，上面贴着一张写满了字儿的纸，最上方是三个字儿休息处，哎，特别的醒目啊，红色的。 那是给谁的休息处啊？ 哎，咱们刚才一说这地址，您就知道了，这儿是不是啊？这个正在隔离呢， 封控的小区啊。 哎，对，这是居民们送给工作人员的惊喜礼物。刚才不是说了吗？咱们如果一隔离是吧，一控制，就有很多很多的人要为这个整个小区的居民们来服务。那么刚才咱们说到的这位工作人员啊，这个马丽英，她就是其中之一。那么自8月1号乐活家园这个小区社区实行了控制管理以来，马丽英成为了69支居家观察服务保障队的一员。幸好这个很多的朋友啊，这个都会在这个信里边写上，幸好有你们不分昼夜的守护在这个小区。说我愿把最大的祝福和敬意送给各位，辛苦了 啊！这就是封控小区里面的居民送给在门口轮值的那些工作人员的信，是吧？ 哎，对，这信，你说这内容，这是吧？看着以后特感动啊！ 哎，是啊， 人家还写了，在门前有一棵不大不小的树，树荫底下呢摆放着桌子和椅子，是可以休息的。你看。就是刚才看咱们牌上还写个休息处，哎，就是把这个很好的可以休息的位置来布置了一下，哎，让这些队员们来这个休息一下，哎，可以说是让人深受感动吧。哎，居民朱女士说，哎，这几天全家都不出门哈，生活物资呢全靠这个工作人员配送。哎呀，说这个我们家孩子就提议了，说我们家院门口啊，他有一棵树，这树这有树荫啊，下边正好有个桌椅，哎，这个可以供大家休息。朱女士说，全家5口人齐动手，孩子是主力，写感谢信，画卡通画。哎，完了之后呢，一家人又把院门前的那个休息处给布置好了，还进行了消毒。所以这个服务人员啊，这些相关的防疫工作人员也很受感动。盐村镇的相关负责人就说，非常感谢居民朋友们对我们的关心。目前这个乐活家园社区内已经安置了250个帐篷，750张床。每个帐篷里都有都有这个电风扇和饮用水，让辛劳的工作人员能有地方休息。 哎，现在的防疫工作真的越来越有序了哈。 没错， 虽然只是在门口放了一张桌，上面摆了一张纸，写上休息处。但这对于那些轮流值守24小时待在小区门口为大家提供服务的保障人员来说，真的很暖心的一个举动。 你看看大家还是这个非常知道他们的辛苦，感谢他们的这种付出。这关系呢就是非常的融洽，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 昨天看一个新闻报道，就是海淀区有一个封控小区，有一位这个奶奶哈，她就说：“哎，我们在这边吃的特别好，比奥运会的运动员们吃的还棒呢， 是吧？” 对， 东京奥运会没那么惨吧？ 他们吃的那么好，我觉得很大原因就是基于大家有很大一波人在给他们的生活做着很强大的保障工作啊。 哎，就是在我们这个居家隔离的时候，你说家里头啊，要是有那么这个很有情趣的小角落。 落哈、啊，是吧、 哎？ 您在那里一待，其实也挺美的， 就当休息休息了、 嗯。好多朋友都来互动啊，这个直接上图啊，这个运石居士8115，直接上一张图。 嗯， 这是一个画板， 好像是个素描哈。 哎，画的是、 嗯、 这是照片上的一个二哈。 嗯， 然后这是打底稿正画的一个二哈。哎，长得还挺像。这个小角落应该是就是墙边吧，这边有窗，右边有窗户， 嗯， 是吧？这个应该是在桌子上，或者说叫这个画架，是吧？ 嗯， 这个看来这是一个搞创作的小角落。 哎，是的。 他说这是我们家里最有意思的角落， 嗯、 它使我快乐的消磨时间。 真棒，哎、 没错，太好了。 猪猪说哈，我们家最有意思的角落就是我们家阳台上、 哦、 啊，阳台上的小菜园里面种了黄瓜、西红柿、 嗯、 辣椒，还有许多花卉。 哎， 养的小鸟和小鱼小虾，别说这得要一个大阳台，要不装不下。 生物角， 他还给咱拍了那个西红柿的图片啊。 哎呦，这您这还是那个那种叫什么呀？就是水果味儿的那个西红柿。 嗯，看起来就好像两个西红柿穿在了一起， 长得跟小葫芦似的， 有点像。 造型还不错啊。嗯，红果也上图了。他说：“哎，这是我们家先生专属的喝茶的地方。” 嗯， 家里的这个这是一小茶海、 哎、 啊。啊，公道杯，这个紫砂壶是吧？这个泡的这啥呀？普洱啊，还是什么呀？ 反正好像是红茶一系列的。 哎，特别温馨啊！ 嗯、 这个坐这儿喝个茶，然后啊，这还有这么漂亮的夫人啊，给做好了饭，美死了。好吧， 生活很是惬意哈。五、 嗯、 零后说，我们家地方也很小，都充分利用起来了，没有专属的地盘。 哦、 但是呢、 哎， 我爱学习、 嗯， 所以小桌子上啊，就是我每天练字儿的地方。角落虽小，内容很大啊，能沉下心来专心写字儿。 嗯，听听 FM 啊，这咱们一个网友的这个名字啊、 嗯、 他特意把那个俩听字啊给打成口金口金。你这是受了张晓辉姐姐的影响了啊、 哎、 也膨胀了啊，听听膨胀了。说哎，有机会那个季彤老师，你晒晒你们家那鱼缸。 嗯、 哎、还行，下回有机会我也弄一个跟大家一块儿互动啊。对，蓉姐刚才发了一个图。 嗯， 她这个是一个叫什么呀，应该是 乌龟。 小乌龟。生物乐园。这个几个盘儿啊，有的盘里有水，有的盘里没水。这小乌龟在这盘里爬来爬去的，是吧？正喝水呢还是干什么呢？总而言之，这是她的地盘。 嗯， 哎，她说我们家乌龟生活的角落有两盘水，有乌龟的，还有乌龟的窝。乌龟吃饱了呢，就回窝里头睡觉去，还挺好啊。 哎，林说哈、啊，家里有一张非常舒服的单人沙发， 嗯、 哎，那是我最喜欢的角落，旁边还有一张茶几啊，我的手机啊、花镜啊、字典呀、啊，都放在那个茶几上，非常方便。没事的时候呢，就习惯坐在这里休息，坐在别的地方呢， 嗯、 都有点别样的感觉。坐在我的沙发上， 哎、 这心里才踏实， 是吧？朝阳宋师傅说，我们家地方太小，还真没有这么个地方。 嗯， 我跟你说，这个真不在于地方它的大小，哪怕就一厕所，你这个找一个地方，它要有这么、哎、一个小物件放在那儿，它也特别好玩。 是在于大家开发哈、 哎。对，您可以试试。其实这个角落不一定有多大啊， 嗯、 就是本身那就是有的朋友那个就是在那个这个桌子上的一小部分里边放上点东西、 嗯、 哎，这个就是特别有特色的。你看那时花开发这个图，它这个角落很小，我觉得这应该是那个床的角。 哎 哎，就是 我们放床头柜那个地方。 哎，咱就比如说咱家屋子不小，不大、 嗯、 是吧，然后放一床以后呢，就剩一个特别窄窄的小过道了、 哎、 它在这个过道的尽头，就是两面墙交叉的这个角落里放了一个啥呢，这应该是一个猫窝， 是一个小宠物的小窝。 哎、 嗯， 这个猫窝这个造型特别好玩， 做的很精致、 这个。我觉得像是一块西瓜。 您看那个它那个口那个地方，门口 那 地方正好是一个 猫头， 猫头的那个造型。 哎，对，然后这个旁边还放了一个粉红色的，这是一个玩具吧？ 嗯， 是个小猫的玩具， 有可能 是吧、 嗯？ 然后那个窟窿，这真正的猫咪可以钻进去。这门口还放着一小猫给它站岗。 是的， 哎，这上边这 顶儿我怎么看怎么像块西瓜，我是不是饿了？ 是渴了。 上面还有籽儿呢，你看见没有？ 对，有两个小眼睛，用黑籽儿做的， 特别好， 嗯， 太好玩了。哎，就这么一块小地方，我觉得连半平米都没有。 嗯，说到这个小猫咪的小窝哈， 嗯、 刚才远航一九六六还说他们家阳台一角也被开辟成了这个小猫咪的活动区域， 哦、 哎，里面有猫窝、食堂、饮水处，还有这个游乐园。小猫咪呢就养成了上卫生间方便的好习惯，从来不会这个到处去就是排泄之类的哈， 嗯、 每天就在阳台上洗脸、舔毛，还会当着人家面前卖萌，特别懂事儿。 你看多有意思啊！请叫我兔子说，哎。有我们家这个屋里头啊，有一块奇怪的地方。 嗯，怎么怪了？ 我们家三条小狗，每次在屋子里都去那个地方去挠那块地。 嗯， 我觉得它是一块奇怪的地。后来想起来了，那块地之前曾经放过一条鱼。哎呀，是不是没擦干净，有那鱼腥味留在那儿？ 所以小猫咪是就追着那个味道去的。 小狗 啊， 小狗 啊， 小狗也闻腥味儿。哎，我跟你说，就是你这个鱼的这个味儿，对于小猫小狗的这个吸引力啊， 嗯， 就强得很。我那时候我还上学呢，然后呢，这个就是我姑姑家我表弟， 嗯， 哎，这个就给我们家打电话啊，那会儿没有手机，那个都上学呢嘛， 嗯， 说哎哥你来呗，我送你小猫。我说行啊，哎，当时我正吃那个炸带鱼呢，你知道吧？哎，就我说吃完这我就去啊，咔咔咔把手里炸带鱼吃完了以后， 你别吃了，留给小猫吃。 哎，然后把手洗吧洗吧，我就去了。 嗯， 等到进了他们家以后啊，他这个小猫啊正在那个小屋的那个地上正玩呢。 嗯， 哎，然后我姑姑和我表弟就来了，说啊，这个那小猫在那儿呢，你看看那个一共有两只，你喜欢哪只？ 嗯， 然后我就往那儿一蹲啊，看着小猫，我一伸手，嘿，俩小猫噔噔噔噔噔冲我全跑过来了啊。 嗯， 然后我这一伸手，那小猫就开始舔我手，然后我姑姑说，哎呀，你跟这小猫还挺有缘呀， 是因为你刚吃完带鱼， 我不 是吧？ 我说不是因为我们俩有缘分，是因为我刚吃完炸带鱼。就是你洗了半天那手上的味儿，它还能闻出来， 哎，还是有那个鱼腥味儿啊！ 哎，没错。 来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哈， 嗯， 刚才红果还给咱发了一张图片哈，是他们家的小餐厅， 哦， 非常温馨，他做的这个煎牛排， 嗯 啊，还有一些蔬菜沙拉，配上了两杯红酒，温馨浪漫有情调哈。 张伯荣也是一张图啊，他说。嗯，这是我们家里养的最好的植物了，每天早上我都得看一眼。 嗯， 这是一盆吊兰，哎，这吊兰长得真好。 嗯， 哎，这吊兰呢，一般会放在一个，真的是一个，比如说一个柜子呀，一个窗台啊，它的这个角上。 嗯， 我觉得这是应该是您家，这是阳台嘛，是从外侧向里边拍的， 应该是这个阳台跟客厅中间的那个小隔断那个地方哈， 隔断的那个墙， 嗯， 哎，这正好把这个阳台放到一个把这个吊兰放那个墙的那个角上， 嗯， 看着长得就好， 屋里面放点绿植是非常有生机的， 嗯，没错，每天看看这个特别养眼，真的是对眼睛有好处啊。 是， 行，大家呢这个发着，我们继续跟您聊着， 嗯， 咱们一起互动。 我们一般家长都会特别羡慕那个学习好的孩子啊，学习好的孩子就会说，哎，别人怎么都是别人家的小孩啊， 嗯， 别人家的孩子怎么那么聪明啊， 啊，你张叔他们家那哥哥是吧， 啊， 你王姨儿他们家那姐姐是吧， 咋就那么懂事，学习成绩咋就那么好呢哈， 这好的都是人家孩子。 这最近有一个这个小男孩16岁叫王军鹏， 嗯， 他呢就是瘦高的个子啊，戴着一副黑框眼镜， 哎， 说话的时候呀，啊，有点腼腆， 你看看， 但是提起自己的科考经历那是滔滔不绝呀！ 哦，他这么小就科学考察去了。 是啊，您听我介绍一下哈，就是地质、海洋、大气、天文， 嗯， 那地理科学是一个比较庞大而神秘的题目啊。 对了， 就是不断激发着他的好奇心啊，让他想看到这个世界更斑斓多彩的一面。 没错。 所以在今年全国中学生地球科学竞赛全国总决赛当中，这个16岁的王军鹏是来自北京101中学的一个高一的男生哈， 嗯， 他就摘获了全国银。银奖， 你看看人家 多棒哈， 啊！这也是人家孩子。 这要说这王军鹏怎么就和地理 科学就结下了缘分呢？他就介绍说，他是从小学的时候啊，就看到了一套名为《科学实验王》的漫画书。 哦， 那时候呀，书里面啊融入了许多科学知识，然后他就对其中的气象、水文、地质一系列内容产生了更多兴趣。 哎， 所以初中的时候，地理就成了他学起来最得心应手的学科。 你看看， 所以自然而然升入高中之后呢，学校丰富了选修课程，也让他有了更多学习的机会。啊，一门名为地理啊地球的奥秘的选修课啊，就引发了他的兴趣。 哎，我跟你说啊，就是你别对地理这个词儿有什么误解。 嗯， 就是它所涉及到的内容哈，它放在地上它就是地理啊。你弄到天上，你研究别的星球去了，那就叫天文。 哎，是。 哎，所以说什么叫知天文识地理啊，其实这是一回事儿。 是的，而且地理也是作为文科系列里面比较偏理科的一门学科哈。 哎， 相对来说我觉得是还比较难的一门学科。 嗯嗯， 所以上那个啊地球的奥秘那堂课的时候，第一节课老师就把关于地球的基础知识就搬上了讲堂啊，从地球的起源再到这个地球的内部圈层，哎，涉及到了许许多多的物理知识啊。 哎，我就记得那会儿我们地理老师给讲 啊， 这地球啊就像是一个煮熟了的鸡蛋。 嗯， 然后我们就 好形象，里面有地核， 哎，表面 地幔， 哎，表面那硬的这些地壳、 哎、 地壳啊，是都是岩石的。 嗯， 中间一层那个像蛋清一样的，那是地幔、啊 嗯、 然后中间那个鸡蛋黄一样的啊，里边还有岩浆，那是地核。 哎，您的物理学的不错哈、 啊， 您的地理学的不错。 哎，对，其实它挺综合的啊，地理知识里边就既包含了物理， 也 甚至还包括了化学等等等等。 是的，所以《地球奥秘》这里面也涉及到了许多物理知识，当时这个王军鹏就听到云里雾里哈、 哎， 他就说当时感觉就是哎呀好难啊，好枯燥呀。但是呢，随着课程的深入，他就发现这其实啊只是地球科学的一小部分。 哎， 许多生活里面遇到的自然现象，在这个课堂上都能找到答案。 嗯， 他就当时举例就说哈，曾经在台湾旅游的时候，在野柳地质公园就看到过一种因为差异侵蚀形成的女王头岩石， 哎，就是在被风啊水啊这侵蚀的成了那么个形状了。 嗯，当时那块岩石它的颈部就是在风化作用下变得越来越细、 哎、 所以也就有了这个女王头这个名称、啊、 是吧。 再过些年没准就更细了，这玩意儿还挺危险的， 过两年可能岩石就分开两段了、 嗯、对、 除了在这个教室里面学习，王军鹏最喜欢的呢就是到天然的野外教室去学习、 哎 啊、包括虎峪自然风景区，还有这个燕山山脉与华北平原的交界地带，还有代表景观以自然山水为主的地方他都会去玩哈。 嗯， 啊，四月份的时候，在老师的带领之下呢，王军鹏和小伙伴们在这里呢观察了多种地质还有地貌现象，探寻大自然的奥秘。 哎，你看吧，学地理有一个好处，你知道吧？ 能经常出去玩。 哎，这你想出去玩，你跟爸妈说啊，我去那个复习一下我们老师给讲的地理课。 嗯，所以这次他也是在20000多名学生当中呢脱颖而出啊、捧得了大奖大赛的银奖哈。 你看看、 他也是说，我觉得在竞赛当中拿到银奖并不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更重要的是呢，我收获了一份可以一直坚持下去的事业。所以他就说，这条探秘地球的路上，他会一步一个脚印，不断向前。 嗯，你看，这是就形成了一种爱好。我跟你说，学地理有一个特别好的好处，就是经常要到野外去实习。 是， 其实我上学的时候，我也特别想考一个地理的专业啊。这个可是我是学文科的，所以我就报了师范学院的地理系。哎，这个就想着有朝一日啊，像那个地质工作者一样，背着一个包啊，拿着个锤子，然后到山上啪啪啪去敲石头。 这不是考古专业吗？ 对对对，结果后来我被其他的专业录取了啊，就是没有实现这个梦想。但是啊，这刚才我说了，这个地理你表面上看说它叫地理学啊， 嗯， 其实它是一个非常综合的学科。你这个你要想研究它，要想哪怕把它作为一种爱好呢，你也会去接触很多层面的科学知识。 嗯， 啊，前两天那个我看电视里边还在演有一个综艺节目啊，有几个明星，他们叫做什么追赶星星的人。 嗯， 他们就是专门找那个可以特别好的环境可以观星的地方。上一期好像到了新疆啊，这个一个大湖的旁边。哎，然后有一个专业的这个观星者，其实要我说哈，他也是一个地理或者天文的爱好者。 嗯， 他到这儿就是帮助这几位明星来去看星星。他看的是什么呢？是看的是一颗叫瓢虫的人造卫星。 嗯， 这颗人造卫星它 它在某个时间点会经过他们所在的这个地方的上空，而且它还可以通过这个手机上的这个程序，来给这个卫星发出指令，让这个卫星经过他们头顶的时候会闪烁。 哎，好神奇！ 而且还不是一般的闪烁，它能够闪烁出一组摩斯电码。然后这组摩斯电码你可以翻译出来，它是一句什么样的话？这个很神奇哈！ 哎，真是好神奇！ 这个你说作为这样观星爱好者，你说这里边它不是说拿一望远镜在一个地方就看星星就完了， 对， 它有好多好多的乐趣在里边。 是， 哎，包括我们家里那些小角落啊，这个好多朋友都发上来了，也是。就是自己的爱好在这里边得到了这个最充分的一种体现。 比如说养花的还有养鸟的。 哎，你看真龙天子发的这个啊，这一看就是一个写练书法写书法的地方。一大堆，这是我写字用的湖笔啊，咱都知道湖笔端砚宣纸，是吧，这是这个必须要具备的。 文房四宝。 没错啊。 张伯荣也给咱发了一张图片，就是他们家的这个做美食的地方哈、 哦， 厨房。 哎，抽油烟机底下是吧？ 是的。 哎，这是谁发的啊、哦？秀才发的，我养的珍珠鸟。这一个小小的鸟巢，这个里边还有这个小棉絮啊，这个柔软的东西，然后趴着两只鸟，红红的小尖嘴，我的天哪，这是活的！我刚才还以为是个小摆设呢，太可爱了，漂亮死了。 是的，他桃儿还说呢，说这四盆呢，是我们家吃水果的时候留的籽儿种出来的，其中三盆是柠檬， 啊、 还有一盆不知道是哪儿种的这个种子出来的 啊，还真是漂亮，长出来了哈。你看试试下回能不能结柠檬啊？我跟你说，我种过一次菠萝，长了挺大个那个苗啊，后来反正也没结出来。 不知道西瓜籽能不能长出西瓜来。 你试试。哎，但是得找那个特别那个成熟的啊，那个大黑西瓜籽儿，这个才能那个有可能长出苗来。您要是那个白白的特别嫩的西瓜籽儿，我估计种里头也没什么用，然后就烂了。 是的、 其实不管是养鱼也好，还是养点这个小的植物啊，或者小动物也好，它都是对我们生活的一种调剂啊。你比如说养鱼吧，为什么我会弄一个大鱼缸放在那儿养鱼呢？就是我老觉得我们家那个房间里边吧，湿度太差，湿度不够，老是起那个什么毛啊，这个粉尘啊，这我就其实很简单的目的，我最初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它增加一点水分。 哎， 你说弄那个加湿器吧，老感觉它不太卫生。放一个大鱼缸在那儿，让这个水分能够自然的蒸发一下。哎，可是没想到意外的收获，那些小鱼居然让我太太那个产生了那样那么高兴的那个愉快的情绪，以至于呢我也经常受表扬、 让你们俩的生活更有了乐趣、 哎，没错，其实就是这种小小的乐趣吧，把我们的生活给装点的更加美好。 是的。 所以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也该跟大家告别了。 太快了，今天。 感谢朋友们的互动和支持，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啊！我是季彤， 我是于飞，接下来请您收听新闻2021。 您听听这城市好不好，您听听这生活妙不妙，您说多大的事儿才算大，您说多小的事儿才是小，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小中见大，山不在那高，天下大事咱们要关心呐、身边小事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成小事，您听好了。